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马金花在汉学上面最大的成就是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研究。 哎呀，你不是以为他在这五年之间回到古代是吗？ 是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人物我们忽略了。 卓长庚的父亲，一切神秘事都是由他开始。 好像包氏方这样的搜索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哋啊，要等到呢件事慢慢凋淡再去，或者会有新发现呢。喺呢段时间里边，我哋要尽量先熟悉嗰一带嘅自然环境同埋人民嘅环境。 嗰个地区喺中国历史上著名神秘地区之一。当年叱咤风云、统一中国嘅秦始皇墓，近年被发现，亦都系喺嗰个地区附近。但系皇陵嘅建造过程喺历史上嘅记载，竟然少之又少。小到几乎等于零。 我不信一个人可以失踪得咁彻底啊！ 鲍生，嗰片草地有一个位，系唔系有九块石板嘅？你哋有冇发现到？ 你点知道啊？ 嗱，佢咁问就等于一早已经发现嗰九块石板啦。对于嗰九块石板，我亦都唔知道详细底蕴。于是我望住佢，等佢讲落去。 呢件事真系好奇怪。当日我哋去揾卓先生，去到嗰片草地，见到佢揸嗰一架车停咗喺度。本嚟马教授嘅灵柩喺车上边嘅，但系当时就连个灵柩都唔见埋，所以都冇人认为卓先生可以行得几远。佢冇可能攞住一个咁重嘅灵柩行噶。喂，先生，你是不是一早知道卓先生要将个灵柩撞在哪个地方？一直去到几日之后，大规模的搜索开始了，先在那片草地上面发现了那九块的石板。鲍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九块石板呢？哦，你等阵啊，我有相片的，你等我阵攞给你看。 他一面讲一面在衫里面拿到搭相出来，放在茶几上，一张张地摊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总算看到那片草地。虽然只是在照片上，但是总比所有的事都在口头上叙述好得多。只见在照片上面，野草很茂密，有不少人站在那里，但是都只是看到那些人的头，因为野草又密又高，几乎可以将整个人遮住。在这样一大片草地上面，要发现铺着的石板一点都不容易。照片之中有几张显示那些石板的情形，一大片草已经被锯了，九块石板铺着，是一个大正方形。鲍时方在一边就解释说， 你们看看， 每一块嘅石板大约有半公尺见方，十公尺厚，都系好平整嘅，睇得出佢做工好精细。啊，而且你哋留唔留意到，石板上边仲有好多圆形嘅窿仔，呢一啲圆形嘅窿仔嘅作用系？ 咦，系，真系有好多窿仔。呢啲窿仔有咩用嘅咧？石板下面系咩嚟嘅咧？ 嗱，包士方都未回答啫，白素已经讲。 会唔会是石板上面的窿仔是用来遮掩石板的存在，不被人发现啊？ 吓，点解啊？ 呢一个设计好聪明，野草可以穿过呢个窿仔生长出嚟，在茂密的草地上，野草的生长根本就冇人会发现，亦都冇人会觉得奇怪嘅。边个会想到下面铺住石板呢？如果是石板上面再铺多一层薄薄的泥土，咁样更加就冇人可以见到啦。 啊！是啊，事实上咧，喺石板上边的确有一层泥土嘅，泥土啊唔系好厚嘅，但系啊亦都好似冇俾人喐过咁。唉，边个会发现嗰几块嘅石板铺喺嗰度啊？ 哦，真系奇怪啦！既然九块石板收得咁隐蔽，马金花又点会发现到佢哋嘅咧？咁当年马金花失踪，搜索都好庞大啊！卓长根佢哋点解又冇发现呢啲石板啊？ 当时我个心啊咁谂，包士方就喺一边讲啦。 唉，当时我哋发现咗九块石板之后，就将附近嗰啲草全部割晒，将啲石板撬晒出嚟。嗱，两位你可以睇下呢一幅相。 咦？下边系咩嚟噶？ 哦，下面系一个好方整嘅地下室。或者啊。可以讲佢系一个洞穴啦。 照片上面显示嘅系石板被掀起之后嗰个洞穴。嗱，我自然可以见到洞穴里边嗰副灵柩。洞穴正方形，几面都镶住石板，放咗灵柩，仲有一啲空间。其中有一张相，包士方就企喺灵柩旁边。洞穴嘅深度大概到佢膊头，睇起身一公尺左右啦。包士方这个时候有说， 当时发现洞穴和灵柩，至少我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卓先生是放好这个灵柩才失踪的，那他一个人就可以去很多地方了，搜索的范围就更加一定要扩大了。而最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洞穴无论是几时建造的，一定会有积水啊、草啊咁样嘅嘢噶，甚至乎啊，应该有地鼠喺里边捐窿捐罅先系嘅。但系嗰个洞穴好干净嘅，而且啊，又唔似系卓先生放灵柩之前打扫过咁。 嗱，包士方一路讲，我同白素就一路睇嗰啲照片。从照片上显示咧，唔单止灵柩被抬出嚟，连洞穴嘅底部四面嘅石板都被拆咗落嚟。石板的后面是泥，盘踞着一些草根，由于生长到石板前面，就已经无法穿越石板的缘故，形成看起身那些草根排列得很整齐。包生，看来你对这个洞穴落了不少功夫啊，但我又不明白 你希望发现些什么，难道你想在这个洞穴里面找到卓老啊？ 我当时这样做都是没有目的的，但是一定要彻底研究一下噶嘛？结果 点啊？ 结果咩都冇发现。咁睇嚟就好似一早准备好一个墓穴咁。 唔系，我只系知道马教授系要卓先生将佢葬喺嗰片草地嘅九块石板底下嘅。 除咗系预先准备好嘅墓穴之外，我仲学过建筑噶。嗰九块石板衔接嘅结构好妙。石板拼成之后咧，虽然下面冇乜嘢支持，但系上面咧仲可以承受相当嘅重量。喺中国嘅建筑里边咧，好少见到呢一种结构嘅。 诶，咁嗰片草地讲起身有啲奇怪，你有冇彻底咁研究一下？ 梗系有啦。草地嘅面积虽然唔细，但系我都系要人将所有嘅草全部割晒，然之后用探测仪去逐忽检查。 啊、你用那些探测仪，如果泥土下面有石板，探测仪会不会探测出来？ 哦，我都想到这样，所以我用了最老土的办法， 我打了300支铁钉，那些钉一边很尖的，叫300个人密集地不断将铁钉插入土里面。 我不用问结果，只要望佢神情就知道呢个土办法再好，羊办法再好，但系最后佢都系乜都冇发现。 唉，但系无论我用尽咩办法，喺嗰片草地上边，除咗个洞穴之外，都只系一片草地。 白素呢个时候望一望我，我知道佢意思，佢系征询紧我同意，使唔使将当年发生嘅事讲俾鲍士芳听。我向他做了个手势，就问鲍士芳：你是不是准备放弃了？ 放弃？就算再用多10年8年的时间，又或者是用一世人的时间，我都要将卓先生找回来。在我字典里面根本没有放弃这个字。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很认真。我听到他这样说都有点激动，因为对几十年之前发生的歧视可以不去追究，但是现在这种不可以解释的事陆续地发生，就不可以不去追究。于是我说：鲍生，有一些事你可能不知道，我可以很详细地说给你听。 啊，有些事？有些什么事啊？ 于是我和白素就轮流将我们所知的一切详详细细地说给他听。这个故事很长，从一开始他就听到目定口呆，等他听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忍不住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会这样的？ 当他听完整个故事之后，他隔了很久才说到话。 马教授在那5年去的地方，难道卓先生现在就在那 里？我想很大机会是这样，但问题就在这里，那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可以去到？ 5度空间行入了时光隧道，还是被外星人带走了？这些设想虽然可以成立，但是很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乜你以为那些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难道失踪真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 未必，但是有可能。每一个假设我想都有可能。 喂先生，你这样说真的很难相信。我知道你的好奇心很强烈，对一切不可以解释的事全部都会追根究底，有这份毅力。但是你明知道这样的怪事发生，你竟然不去追究一下吗？ 哎呀，鲍生啊，你想我去都不用说这些激将法的。一来我呢这段时间有其他事做，第二我想你应该先回去主持搜索的工作，等你有到结果我们先说。 我全部试过了，一点结果都没有。一定有一条路我还没试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很乱啊。鲍先生，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先。他们去的地方情形一定很特别的，如果不是都不会在医院里面。马金花对卓长根讲完嘢之后，卓老硬系都觉得唔相信。 唔止你啊，鲍生，我之前都谂到好多可能性，我甚至连咩落地狱啊、到阴间啊、轮回转世，全部都谂过晒。 喂，先生，但系你未曾去到嗰个地方，如果唔系，以你嘅想象力，一定可以揾到啲咩线索出嚟噶。马氏牧场的居住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了，而且当地的官员呢也都给我们最大的便利。如果魏先生和魏夫人肯去的话，我们可以不惊动记者，随便找一个普通的身份，你跟着我就可以了。魏先生，你是卓先生的好朋友。 行了，我去没问题，但是卓长根之前过桥抽板，算什么好朋友？他现在不见了，我才不得行理他。鲍士芳一听我肯去，即刻很开心，都不理得我是点退卓长根大不敬。鲍生，我跟你说，怕就怕那个老坑现在年纪这么大，经不起什么突变，我可能我们找到他，他已经 不会的，卓先生的体质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他 他每年两次的身体检查，负责检查的医生都不相信他超过九十岁的，他的身体状况几乎是属于健康标准的。 世界上有一些事真的很奇妙，看起身一点都不相关的说话会在突然之间给人一种灵感，而这种感觉有时清晰，有时很模糊，但是对于一路想都想不出结果的事就有一定帮助。这个时候我们顺口提及卓长根的健康状况，看起身跟整件事都没有关系，但是再接着下去，在一番的谈话当中就令我有一种很模糊的灵感。 卓先生的身体状况真的很好的、今年而已，由瑞士来的专家帮卓先生检查身体，甚至就跟他开玩笑说，听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皇帝曾经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找那些长生不老的灵药，这个皇帝后来是不是找到我不知道，但是卓先生看你现在的情形真的好像吃了长生不老药一样，那些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长生不老药，他专家真是吹水不抹嘴。 卓老当时都在笑的，话俾嗰个专家听，嗰、那个皇帝叫秦始皇，后嚟死咗，唔够五十岁，秦始皇嘅陵墓就喺佢少年时候生活过嗰个牧场附近。 当佢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先谂起之前嗰个记者所作嘅报道，前边我哋都提及咗啦，系关于秦始皇陵嘅一啲故事。而家我突然间心里边一动，因为喺我脑里边好似有啲灵感。好似捕捉到啲咩嘢咁，每当我突然之间谂到一啲乜嘢，我都会有同样嘅神情。白素当然系知道，而且佢同时亦都知道我谂咩添。佢就慢慢讲：， 司令，一个设想，可能我哋之前都冇谂过。 系，真系冇。佢哋去嘅地方，会唔会入咗？ 喂，先生，你系咪谂到啲咩啊？佢哋入咗边度啊？ 讲起身又好似好匪夷所思咁啊！我哋喺度谂， 其实都冇咩嘅。再怪诞嘅事，我哋都经历过啦。好有可能喺嗰片草地上失踪嘅人系入咗秦始皇嘅陵墓。 已经被发现嘅秦始皇陵墓同马氏牧场虽然好近，但系如果话由嗰片草地入去，会唔会有啲不可思议呢？点解个入口会设喺草原嘅呢？ 咁究竟佢哋嘅设想系唔系真嘅呢？秦始皇陵同佢哋嘅失踪系咪真系有关系呢？我哋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啊，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常在挤挤得身好坏动向，总不知究竟始终太乱了。谁愿意解答这问题？人在世怎解放痛苦？谁愿意开解我的满愁？谁愿意开启我心？人是可以赶尽将往失落，尝试解开心里的死结。人是可以洗尽惯性苦闷，尝试驱走苦痛的感觉。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啊，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常在挤挤得失好坏动向，总不知究竟始终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啊，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啊？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啊，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困，常在挤挤得失好坏动向，不知究竟什么作战